小红帽。从前有一个小姑娘，整天戴着一顶红颜色的帽子，大家都叫她小红帽。有一天，妈妈对她说：小红帽，小红帽，你奶奶病了，快给她送点心去，你可别离开大路，当心栽个大跟头。 知道了，妈妈。 小红帽接过点心，就朝着树林跑去，他奶奶就住在树林里。小红帽走呀走呀，刚走到树林，就碰见了一只大灰狼。大灰狼咧开嘴巴说：你好啊，小红帽。小红帽可不知道大灰狼是个坏家伙，点点头说：谢谢你，大灰狼。 小红帽，你上哪儿去呀？ 我呀，上奶奶家去，给她送点心去。 你奶奶住在哪里？ 我奶奶住在树林里，屋子旁边有三棵挺高的橡树，还围着胡桃树的篱笆呢。 大灰狼心里想， 这小姑娘胖嘟嘟的，一定比她奶奶好吃得多，我得想个办法把它们都吃掉。 大灰狼想好了主意，就说： 小红帽，你瞧，树林里的花开得多好看，树林里的鸟叫得多好听，你先在这里玩个痛快吧。 小红帽抬起头来看看太阳， 早着呢。 他想，我采一把鲜花送给奶奶，奶奶一定更高兴了。他离开了大路，到树林里去采花，采了一朵又一朵。大灰狼看见小红帽越跑越远，撒开腿就跑，一直跑到小红帽的奶奶家去。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敲起门来。 谁呀？是谁在敲门？ 奶奶躺在床上说： 我是小红帽，给您送点心来了。你自己进来吧，我起不来。 大灰狼闯进屋子里，一口把奶奶吞到肚子里去，穿上奶奶的衣服，戴上奶奶的帽子，躺在奶奶的床上。再说小红帽，在树林里采了许多许多花，多得快拿不动了。这时候他才想起奶奶来，他跑到大路上，一直走到奶奶家。咦，怎么大门开着呀？他走到奶奶睡觉的屋子里去，看见奶奶正躺着呢，帽子戴得很低很低，把脸遮住了，真奇怪。 奶奶您好啊，您的耳朵为什么这么大？ 耳朵大，听得见你说话。 哎，奶奶，您的眼睛为什么这样大？ 眼睛大，看得见你来了。 奶奶，您的手为什么这么大？ 手儿大，好把你来抓。 还有，奶奶，您的嘴巴为什么这样大？大得真可怕。 嘴巴大，好把你吞下。 大灰狼哭得从床上跳起来，真的把小红帽吞到肚子里去了。他吃得饱饱的，往床上一躺，呼噜呼噜地睡大觉了。这时候正好有个猎人从这里走过。 咦，老奶奶睡觉怎么打呼噜呀？让我进去瞧瞧。 他走进屋子里一瞧， 哎呦，是一只大灰狼躺在床上睡大觉呢。他说：你这个坏家伙，我找了你好久，到底给我找到了。 他正想开枪，一想，不行，大灰狼可能吃了老奶奶，我得把老奶奶救出来。猎人放下枪，找来一把剪刀，去剪大灰狼的肚子，剪呀剪呀，看见了一顶小红帽。 又剪了几刀，一个小姑娘跳出来了。 哎，可把我吓死了，大灰狼的肚子里好黑哟。 后来老奶奶也爬出来了，她差点气也喘不过来了。小红帽赶快找了一块大石头来，把大石头塞到大灰狼的肚子里去。大灰狼醒来了，他想逃走，可是大石头太重了，他怎么也跑不动，倒在地上死了。这一下，小红帽、奶奶和猎人都高兴了。猎人剥下狼皮带回家去，奶奶吃了小红帽送来的点心，身体就好起来了。小红帽想，妈妈叫我别离开大陆，可我没听妈妈的话，差一点儿出了大事情，以后我要牢牢记住妈妈的话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